水啊，听说也是来自地下的，很干净，所以孩子们是可以进去玩水的，是吗？ 没错没错，这个水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是来自地下水，然后可以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些水上的一些游戏，也是非常好的。 在里边扑腾扑腾还是允许的。 对，水还干净。 有这么多不同的风格的主题的庭园哈，相信也会增加我们旅行的趣味吧。 没错。 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刚提到秋天景色非常的漂亮。其实一年四季呢都是适合大家来的。对吧， 没错。 而且每个季节都是有不同的一些活动的吧。 没错，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活动。像现在的秋天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活动，就是捡这个栗子。 捡栗子。 捡栗子的一个活动。不知道朴主播以前捡过栗子吗？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所以我捡过， 我也捡过， 非常有乐趣。 对对对，特别有意思。 而且这栗子外面这像刺猬一样，挺好玩的。 对对对，没错。 故意不把它拔开，就整个把这个拿回家， 对， 扎我姐姐。 有这样的历史哈。 所以秋天这是收获的季节，您来这里呢也可以收获了。对吧，这里好像还可以购物是吗？ 对啊，有一些购物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就是专门用这些香草的一些材料制作成的一些香皂啊，还有一些天然的一些喷雾啊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去买。 所以这里呢也是秋季很适合来的地方，你去采栗子，栗子就可以带回家煮一煮吃了。 没错， 没错， 还有各种就是非常好的咖啡厅和饭店等等。 对对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这里去玩一玩，放松一下。好的，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报川的瑞云山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不知道您是不是被它吸引住了呢？那我们下期呢会依然带您踏上旅程，会带您去到青岛嘉平的净盘分校这样的一个算是露营场地吧。也希望您能够期待。那在这里呢也要跟您先说一声再见啦。 我们下期见。 下期再见。 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널사랑했다우리가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조명이꺼지고마지막페이지를남기면조용히마너나니까 yeah, yeah, yeah 너사랑했고사랑받았으니난이걸로됐어 yeah, yeah, yeah 나살아가면서가끔씩떠오른기억그안에네가있다면그거면충분해 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 Do the rest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早年啊，有件丢马的故事。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王欣彤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华盛顿找马。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华盛顿找马。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他领导美国人民成功地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他德才兼备，堪称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华盛顿年轻的时候养了一匹十分健硕的骏马，他非常喜欢这匹马，每天亲自给它喂食、擦身子，还经常拉它出去散步，爱护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经过多日的相处，他已对这匹马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由于这匹马保养得非常好，引来了许多人羡慕的眼光。每次华盛顿出行遛马，总有人对他说：年轻人，你的马可真漂亮，我愿意用3匹马和它交换。但华盛顿从来不为所动。可是华盛顿不知道，早已有人打起了这匹马的歪主意。一天早晨醒来，华盛顿意外地发现拴在马匹的那匹马已不见了踪影。他一下子慌了神，不住地只怪自己太大意。华盛顿在附近仔仔细细地找了一遍后，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马被人偷走了，丢失了心爱的骏马。华盛顿万般心痛，他一心想把马找回来，所以每次看到有马的地方，他都会一匹一匹仔细辨认，希望能够发现。功夫不负有心人，华盛顿终于在一家农场里发现了自己丢失的马。凭着对那匹马多年的感情，他一眼就从马群中认出了自己的马，马也认出了自己的主人，顿时昂首嘶鸣起来。华盛顿赶忙去和偷了自己马的农场主交涉：先生，我有一匹丢失的马在你这里，希望你能还给我。说完，他用手指了指那匹出众的马。那人见事情败露，不由得恼羞成怒，他显然不愿意把好不容易偷来的马再白白还回去，便矢口否认：这是我自己的马，你的马不在这里，到别处找去吧。说完，他连对带三，想把华盛顿赶出去。华盛顿还想争辩，可偷马人恼羞成怒，想动手打人，碰到如此不讲理的人，华盛顿没有办法，只好找了一位警察一起到托马人的农场里去索讨。那人在警察面前还是一口咬定说：马在我的农场里，你凭什么说这是你的马？见那人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华盛顿想了想，忽然上前用双手蒙住马的两只眼睛，对那个托马人们说：如果这马真是你的，那么请告诉我们，马的哪只眼睛是瞎的？马的眼睛是有问题，这我早就知道。托马人还在嘴硬，他犹豫了半天，支支吾吾地说：是右眼。华盛顿放下右手，只见马的右眼光彩照人，一点毛病也没有。哦，我记错了，马的左眼才是瞎的。托马人急忙争辩道。华盛顿又放下另一只手，马的左眼也是好好的，根本不瞎。我又说错了，托马人还想狡辩。是的，你是错了，这些足以证明马不是你的。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演讲、配音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你的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微雷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营养代餐是呢最近在国内流行的，据说帮助大家瘦身的这么一个产品。它呢采用多种纯天然的食品原料精制而成，含人体每日所需的重要的营养成分，营养丰富，食用方便，受到了很多瘦身人士的喜爱。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营养代餐。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了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当我们在网上浏览哈早餐食品的时候，很容易看到哈琳琅满目的早餐的替代品。市场上以能量棒、汤或者饮料为形式的这个代餐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 Browse B-R-O-W-S-E。 但是呢今天我们用的是 Browsing 哈，表示说我们在干嘛的一个动词的分词形式，现代分词 browsing through 啊 ，browsing through breakfast online， 在网上哈、啊、浏览食品的时候 ，it's easy to see meal replacement， 出现了今天的关键词叫代餐 meal 餐，我们都会代呢叫 replacement place， 我们会哈、啊、把一个东西放哪儿 replace 表示替换某一个东西。后面加上 ment 哈、啊，表示替代品，合到一起 meal replacement。The concept of meal replacement in the form of， 看看营养代餐的一些形式哈、啊，有哪些呢？有这个 bar b a r， 哎，同学们看这个 bar 的时候呢，不要把它错误的认成是酒吧，它不是酒吧，它表示那些以块的形式哈、啊、出现的那些食品，比如说巧克力哈、啊、chocolate bar。还有呢一些能量棒哈、啊、都是以块的形式出现的，也叫了这个 bar 哈、啊、同学们记下来这个 bar。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大家不能吃的，叫什么肥皂啊，这一块肥皂也用这个 bar 这个词。汤 soups or drink is gaining popularity， is becoming popular 都行哈、啊、用的是 gain popularity， 获得了更多的一个流行度，叫关注度啊 popularity in Chinese market。 因为代餐啊它有很多好处哈、啊、比如说代餐可以让人们确切的知道每天摄入的卡路里的这个量，因此啊控制每天的摄入量变得是一件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了。这些营养的这个代餐在健身圈很受大家的欢迎，很多人都在购买这些产品以配合他们的日常的饮食。 Meal replacements allow people to know the exact quantity， 后面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量，叫做准确的一个数量， exact quantity Q-U-A-N-T-I-T-Y 数量。还有一个词跟它经常合到一起用，叫做 quality 数量和质量，只有保证一定的这个quantity 才能出现一个好的 quality， 哎，只有一定的数量才能保证呢好的一个质量一个品质。后面接着看一下是什么的数量，是 calories 啊，卡路里就是我们热量的一个准确的数量。 Thus controlling daily intake become an easier task， 控制每天的热量的一个 intake， 在营养一个领域当中 intake 是一个常用的词啊，就是我们摄入的一个什么量，比如说水啊、营养啊、糖啊等等都用这个词 intake， control intake， 控制每天的这个摄入的这个量变得相对比较容易了。They have become popular in the fitness community， 健身的这群当中哈 ，fitness community， fitness 是健身 ，F-I-T-N-E-S-S， fitness 哈，健身的一个圈子哈 ，community， and many people are buying such products， 啊，买这些产品 to mix with their everyday diet， 和他每天的吃，然后呢 mix 混合到一起。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哪些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些代餐的这么一些食物，像一些坚果啊，还有呢谷物，还有一些根茎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这个黑芝麻粉、山药粉啊，都是中国特别传统的一些食品啊，或者小吃，叫 ground nuts 谷物。有的时候呢这个 ground nuts 也可以翻译成花生。 它前面是 ground 地面的一些 nut N-U-T 哈，叫做坚果 and the grain 谷物 and the root vegetables 根的一些蔬菜 such as black sesame 黑芝麻。但是呢，今天我们讲的是黑芝麻这个 powder P-O-W-E-R 黑芝麻粉 or yam powder 叫山药粉 are traditional Chinese snacks。 虽然这些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个代餐的产品，但是呢，做起来相对会比较复杂，因为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有的情况下还需要用这个压力锅才能够完全煮熟啊，像薏米啊等等哈，不易熟的这些谷物，还有一些像红薯等等哈，做起来呢也不是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很多人选择更为方便的一些粉包作为替代。They take a long time to cook, and the pressure cooker is required. 同时呢，需要一些压力锅哈 ，pressure cooker, pressure 我们学过压力。加一个 cooker C-O-O-K-E-R 同学们注意了，这个词 cooker 它不是说厨师哈，厨师呢是 cook 而加 E-R 的话呢表示一个做菜的工具锅啊，所以同学们呢不要把它弄混了，合到一起 pressure cooker 压力锅 is required to fully cook grains such as barley 啊，像一些薏米啊等等一些谷物呢的的确确需要呢很长时间，可能还需要一些像压力锅等等，还有一些食物呢 as well as food like sweet potato 还有像红薯等等。 So a lot of people opt for 或者 choose 啊，选择 more convenient powder packet 一些粉状的 powder packet P-O-W-E-R made of the same ingredient as replacement。 那么这些预先或事先包好的坚果和谷物呢通常被作为早餐来食用，非常简单，只需要呢加水就可以了。作为一种替代食物啊，汤更加的省时、简单和美味。一些汤啊，比这些能量棒和饼干更加的健康。These pre-packaged， 看一下这个词 package， 后面加一个 ed 哈、啊，表示说事先包装好的这个 ground nuts and the grain are often eaten as a breakfast. Just add water， 加些水就可以了。And the meal is ready。Just as a meal replacement, the traditional soup are quick. 这个汤是非常的方便 quick, easy, and delicious. 哎，后面这个词啊，有些同学可能不认为是 delicious, 味道肯定会差哈。快、容易肯定的了。但是呢，是否 delicious, 很多同学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Some of them are healthier than energy bar or cookie as a meal. 当然了，一些汤因为里面呢加含了一些比如说谷物啊，还有像红薯啊等等，像黑芝麻等等，因此要比这些能量棒像这个 cookie and energy bar 更加的健康。我们知道在这个代餐里面有一个黑芝麻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哈，甜甜的黑芝麻特别受大家的欢迎，更受孩子们的喜欢，所以啊它是一种令人难忘的一种童年的味道。那么现在有些人更注重营养价值而不是口味，所以呢很多人不喜欢含糖的这些产品。 Black sesame paste 黑芝麻糊，同学们记一下 black 黑的 sesame 后面加一个糊呢是 paste P-A-S-T-E 酱糊 which is usually sweet appeal to a lot of children 吸引了很多的孩子哈 appeal 啊，当然也可以用 attract A-T-T-R-A-C-T 吸引了很多的孩子。 So it is a memorable flavor forwas it from childhood. 哎，同学们记下来 it's a memorable, 啊，永远记住的一个味道，童年的味道 from childhood. Now some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nutritional value, 啊，对于它的营养价值两个词 value 我们都会哈，价值前面营养我们也讲过 nutritional, N-U-T-R-I-T-I-O-N-A-L, nutritional value than flavor.And prefer products that don't contain added sugar. 浏览各种中式的代餐的食品啊，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呢，像一些红豆、薏米、核桃、黑芝麻、黑豆、紫薯和山药。同时啊，还有像黑枸杞这种新的食材也被放入到一些产品当中，以提高营养和它的营销的价值。Browsing through 啊，仍然用的这个字 browse， 浏览哈。Browsing through the various Chinese style meal replacement， 看一下中式的这些 meal replacement， 我们会看到一些 popular recipes include 红豆 red bean 薏米 jobs tears, walnuts, 核桃啊 ,walnut, walnut. 然后呢黑芝麻 ,black sesame, black sesame. 黑豆 ,black bean, 紫薯啊英文的翻译叫 purple sweet potato, 紫的甜土豆啊紫的甜土豆 ,purple sweet potato, and yam, 最后呢是山药。那么还有一个新的产品啊 ,a new ingredient,啊，或者 novel ingredient， 我们可以用这个 new 也可以哈、啊，新的 ingredient such as black goji berry， G O J I goji berry， B E R R Y goji berry are also put in some of the products to boost， 啊，去提升它的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它的 nutritional 营养的 nutritional， 另外一个呢 marketing。一个市场的或营销的它的价值。好，我们知道呢代餐哈、啊、虽然方便哈、啊、里面的营养价值呢还算可以，但是呢大家还是不能呢长期以代餐为主哈、啊、阶段性的还是可以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Browsing through breakfast online, it's easy to see a meal replacement. The concept of meal replacement in the form of bars, soups, or drink is gaining popularity in the Chinese market. Meal replacement allow people to know the exact quantity of calories, thus controlling daily intake becomes an easier task. They have become popular in the fitness community, and many people are buying such products to mix with their everyday diet. Groundnuts, grain and root vegetables such as black sesame powder or yam powder are traditional Chinese snacks. They take a long time to cook, and the pressure cooker is required to fully cook grain such as barley, as well as food like sweet potato. So a lot of people opt for more convenient powder packet made of the same ingredient as replacement. These prepackaged ground nuts and the grain are often eaten as a breakfast. Just add water and the meal is ready. As a meal replacement, the traditional soup are quick, easy, and delicious. Some of them are healthier than energy bar or cookie as a meal. Black sesame paste, which is usually sweet, appeals to a lot of children, so it is a memorable flavor from childhood.Now, some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ditional value than flavor and prefer products that don't contain added sugar. Browsing through the various Chinese-style meal replacement powder packets, popular recipes include red beans, Job's tears, walnuts, black sesames, black beans, purple sweet potato, and yam. New ingredients such as black goji berry are also put in some of the products to boost nutritional and marketing values.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天堂》的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girl and her pet.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啊想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一个小女孩还有她的宠物的故事。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Heaven.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天堂。Early one morning, Lily woke up to find Dale, the dog, packing. 一大清早啊 ,Lily 醒来之后呢发现了自己的小狗狗 Dale, 正在给行李打包。Where are you going? She asked. Up there, said Dale. 那 Lily 就问呢 ,Dale, 你要去哪儿啊 ?Dale 说道我要去上面了。Can I come too?Not yet, said Dale. But I want you to play. I'll be late, said Dale. 那小女孩 Lily 就问呢我能和你一起去吗小狗狗说道现在还不行但是我想和你一起玩啊。可是小狗 Dale 却说不要吵了我要迟到了。Late for what? and being collected. 嗯，什么迟到了？小狗狗回答说，哼，我被选中了，嗯，我现在要走了。Why can't I come too? You have to be invited, said Dale. Who invited you? Asked Lily. 那莉莉就紧接着问呢，为什么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呢？我要去，我要去。可是小狗 Dale 却说，因为你没有被邀请啊。莉莉就赶紧问道，谁邀请了你呢？ Us, said the angels. 是我们，天使说道。哦，原来呀，有两只狗天使来到了小狗 Dale 还有 Lily 的身边。Does Dale have to go now? Asked Lily. Now, said the angels. Can't he stay just 10 minutes? Well, 5 minutes, said the angels. Lily 就问呢，现在小狗 Dale 必须走吗？那天使说道，是的，就现在。难道他就不能待上10分钟吗？就10分钟。天使们说道，好吧，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Will you be away long? Asked Lily. A long time, said Dale. But you might not like it up there. I will like it up there. You might not, though. Of course, I'll like it. It's heaven.Isn't it? Might not. 嗯，然后呢，小女孩 Lily 就说呀，你要走很长时间吗？小狗 Dale 就说呀，是的是的，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嗯，或许你不会喜欢在上面待着的。嗯，小狗 Dale 回答说，我会的，我会非常喜欢在上面待着的。嗯，不，也许还是不会的。当然了，我就是喜欢，那是天堂，难道不是吗？嗯，小女孩 Lily 说，不，不会的。What do you think it's like then, up there? Nice, said Dale. Yes, but what's it like? What do you think it's like? 小女孩 Lily 马上问道说，那你想想，那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指的是，在上面。小狗 Dale 就是说呀，哦，我想啊，那会是非常好的地方。是的，但是那长什么样子呢？小狗 Dale 反问道，那你想想，你认为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Well, said Lily, in heaven, there's a fanfare where all the rides are free, and you are never sick once. Lily 就是说呀，嗯，我想在天堂之上啊，有一个游乐场，那所有的游乐设施啊都是免费乘坐的，而且你永远都不会厌烦。And there's a whole island made of chocolate with ice cream clouds and sweets in caves, and the sea is made of coke, and you can eat all you want, and you are never sick once.嗯，在那儿啊，还有由巧克力制作成的一个岛，还有冰激凌云彩，还有在洞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糖果，而且大海是由可乐做成的，在那儿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永远都不会觉得厌烦。 No, no, no, no, no, said Dale. It's not like that at all. Well,What is it like then? 那小狗 Dale 就说，不不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小女孩 Lily 就说呀，那你说说，那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Bones, said Dale. Bones? Bones. All over the place, and not just ordinary bones. These have bits of meat on them. Every one of them. 然后小狗 Dale 就说呀，哼，我想啊，是骨头。什么骨头？对对对，是骨头，到处都是骨头，而且不是普通的骨头啊，每一块骨头上面都有很多肉，每一块都有。